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 放肆幻听。 话总说不清楚，该怎么明了？只想圈套，旧账总翻不完，谁无理取闹？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，然后战火再燃烧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爱情来不及疲劳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真话兜着圈子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总说不清楚，该怎么明了？一字一句像圈套，旧账总翻不完，谁无理取闹？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，然后战火再燃烧。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，我不要一直到形同陌路变成死角，既然可以拥抱，就不要轻易放掉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，爱情来不及变老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真话兜着圈子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警告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阴雨的天气，然后待在一个很舒服的房间当中，有猫，可以打游戏，可以看书。可能我们奋斗一生，只不过想要这样舒服安逸的生活吧。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你恨自己是个把孤独的人

时分，谁会陪你数伤痕？许多细节都复活，当唱起那首歌。有些话并不能说，却能够不断安刻。它让你感动，也让你心痛。 看到一则广告还蛮有意思的，内容呢是一对情侣一边吃寿司一边在讨论结婚的事情，然后吃到一半呢就说我们还是算了吧，打出的广告词是金枪鱼含丰富的 DHA 为大脑添智力，所以想要让智商变高的话呢，多吃一点鱼好了。 想自己要去撑，越撑心越闷，我越闷心越冷。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，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，我给的爱太深，我忍不住想问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？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，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，如果你的爱需要两个人满足，我想我不愿意再等。 相信这两天呢，你也已经看过这一则资讯了，说上海有个商场呢推出了老公寄存的服务，有空调、 WiFi、 零食、按摩椅，用支付宝扫口碑码就可以免费寄存老公两个小时。不过现场呢有超过 70% 的男士表示说，因为担心对方会生气嘛，逛商场的时候呢并不敢到这里面休息。你怎么看呢？ 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

看到一个段子说，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一定知道，但是你一胖别人就都看出来了，这是骗不了人的。但其实过得不好也未必不胖啊，胖是一种会呼吸的痛啊。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，无所谓谁让谁憔悴，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，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。无所谓无所谓， 调查显示说，关于大学最遗憾的事情呢，41.3%的人认为说是没有谈过一场恋爱，有34.8%的人后悔没有早一点做职业规划，有32.3%的受访者呢后悔没有利用半价学生证出去旅行过，其他的遗憾呢还有没有好好看书，没有常回家看看父母。你大学的时候最遗憾的事情又是什么呢？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，至于爱情是个回忆，他不爱我，他离开你，爱回来就回去，在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 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，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，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，青春的浮夸为你像一片夜黑，没法自抓在手里，我们的眼泪在复习着过去，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，浮夸的风刮好心窝后，多远都可以找到你， 窗外的树，爱哭的风，烦恼的我，聪明的你，爱是什么 急着需要某一样东西，刚好有一份快递的马上送来了，你会不会让快递小哥帮你买呢？现在有一个网友呢，在网上晒出了他让快递小哥帮他买东西的故事，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讨论，因为他买的东西是卫生巾。哎，这件事情你又是怎么看的呢？ 黑夜天空，想起你的手，去过的那个星球，泪已不长流，因为一接受分开了，你是快乐的，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，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，在我退出后，我爱